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携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李心怡，不变。 我坐在你身边，在近和远之间。 第14位， JW 王浩儿，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依稀梦缤纷，人简单，可以笑逐一晚。 第13位，阿琳，光之海。 阳光晒过的海。 第12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第11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10位，光良，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 day by day。 第9位，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第8位，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7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 第6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5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4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 第3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2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本周冠军曲目，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周日早间的10:03又跟大家见面了。你好，我是小东。在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两张榜上歌手的唱片。第一时段我们要带出的是林俊杰，2009年啊，在这一年当中呢，他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100天》。首先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加油》。 最近你好吗？少了一点微笑。说的话有点少、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心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个暖 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so，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我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心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加油。 2009年呢，林俊杰遭受了伤病咳血失声，甚至面临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唱歌的痛苦。那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来休息调整，并在这个期间呢创作，这也是专辑名称100的由来。林俊杰写了这首加油来鼓励自己，也鼓励所有听到这张唱片的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标题主打歌，记录的同样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心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医院里面独自一个人写下了这首歌《第几个100天》。 个礼拜天，越来越有感觉，用眼睛去素描你内心的世界。滚过 听到的是第10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年度金曲《背对背拥抱》，B 凭着这张一百天的专辑呢，获得了年度最佳男歌手、最受欢迎创作歌手以及地区杰出歌手三项重量级的大奖。在这张专辑之前呢，林俊杰在家乡新加坡呢有过一次与爵士前辈的合作。这次非常难得的经历让他写出了一首爵士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排队等缘分，前面丢后面捡，捡到的变恋人，丢的变路人、yeah、一个就一个开车，寂寞就先亮着，坚强是种天分，直到更好的下一个，走了一个忘了一个，才懂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舍得，来了一个爱了一个，只要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5:28，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头一个节气立春，这是冬天的结束，也是春的开始。天文教育学家赵之恒介绍，按照24节气的排列顺序，立春是第一个节气，又叫打春，就是冬至数九后第六个九开始，所以有春打六九头之说。从天文学上来看，立春预示着美好春天的到来，但从气候学上来说，立春只是春天的节奏，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进入春天。但是白昼变长，天气逐渐变暖，说明离万物复苏、春回大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国民间有吃春饼春卷的习俗，立春时节饮食上应少食容易导致肝气过旺盛的酸性食物，比如羊肉、海鱼、虾和螃蟹等。蔬菜方面，可适量多吃一些韭菜、芹菜，能清肠排毒。立春以后，一切都充满勃勃生机，早睡早起是适应春天的养生办法。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周日上午的10:33。上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了2009年林俊杰的专辑《100天》。那另外一位歌手呢，也是现在目前我们的榜上歌手，我们这个时段来分享他2009年发表的一张专辑，他就是蔡依林。我们来听他第十张专辑《花蝴蝶》当中的这首同名歌曲。 听到的是蔡依林2009年的个人第十张专辑同名主打《花蝴蝶》。这张呢是 Jolin 签约到华纳之后的第一张唱片，高人气高预算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舍我其谁的气势。除了像花蝴蝶、愈慢愈美丽、热冬等舞曲有着潮流指向的热力之外呢，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慢歌作品也非常好听。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妥协》。 爱编织谎言，我负责配合表演，总有改变，只为了进入你的世界。这情节重复了100遍，才发现是你的心太野。你划定楚河汉界，轻易犯规，所有时间都是先给了你优先权，不自觉爱到不敢冒险，省了你的傀儡，一年两年才感觉我有多狼狈。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绑着你不让你飞，于是躲在我的世界，你划定楚河汉界，我不能轻易犯规，所有时间都是先给了坚决，不自觉爱到不敢冒险，承担你的傀儡，一年两年才看见我有多狼狈。爱到妥协，到痛快还是无解，绑着你不让你飞，你是害怕一个人睡，我不想再为你掉泪。我了解，不会变，不再徘徊，开始自己的明天。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反正你不让你飞，于是最后痛点，我躲在我的世界。 知道将安全着陆目的，却在遥望中我心神不宁，没有你我丧失信心，垂直掉下去。我的爱就像是降落伞，只能义无反顾的去想，想念是狂风无法抵挡，束手无策的飘荡。我的爱就像是降落伞，勇敢的我在空中绽放，请给我力量，空降你的身旁。 降落伞歌词当中也唱到，我的爱就像降落伞，甜蜜而温馨的情歌小品。词曲创作的是来自于陈颖健，爱情就像是降落伞，有从天空中纷纷飘落的自由唯美，最后呢总会脚踏实地的找到归宿。九年前呢，蔡依林的这张花蝴蝶专辑《快慢相宜》，在今天呢听起来仍然有很高的可听性。从金白大风转投华纳音乐，花蝴蝶也代替了舞娘，成为了蔡依林的代名词。这张专辑呢，集合了多位华语歌坛一线的音乐人来打造。林夕曾经为王菲写过《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收录了林夕写给蔡依林的歌，叫做《你快乐，我内伤》。

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本周冠军曲目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你好，我是小东，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小时。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本周风骚人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登上歌手这一节目的李圣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道的李圣杰呢，在内地的曝光度并不高啊，所以呢就造成了一种他歌红人却不红的局面。以致他登上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有很多人惊呼，哦，原来这就是李圣杰。舞台上呢他非常的儒雅，而且呢唱功呢也被大家共同所见证。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在歌手上李圣杰第一次露面的时候带给我们的这首翻唱作品，来自于 Lady Gaga 的 You and I。 Since I came around, been a long time, but I'm back in town. This time I'm not living without you. It takes like whiskey when you kiss me off. I give anything again to be your baby doll. This time I'm not living without you. It's that

一起去追，有一个叫做幸福的世界，没有泪水。我已经感觉到疲累，只想在你怀抱入睡，不在乎别人眼中是非。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圣杰2004年发表的一首《远走高飞》。出道前呢，他曾经在酒吧驻唱过，丰富的现场经验让他的技巧娴熟，中气饱满，嗓音富有磁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抒情男声。有没有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像香港的郑中基？非常可惜生不逢时，因为2000年之后呢 R&B 在歌坛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他在早几年出来的话呢，或许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06年的专辑标题曲，叫做《关于你的歌》。 黄昏，我们可以爱得深。

你靠近云都下降。 第六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五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四位，李宇春，一趟。第三位，陈奕迅，之外。第二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本周冠军曲目，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本周风尚人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因登上歌手这个节目被大家重新认识的李圣杰。李圣杰的声音呢，他一大特质就是沉稳厚实，给人一种亲切感。2008年他离开滚石之后呢，选择独立发行的模式。那一年超级星光大道上，像林宥嘉呀、萧敬腾啊、杨宗纬啊一唱成名，而李圣杰呢也用一张动静皆宜的专辑展示了他个人声音的魅力。下面我们来听这张收放自如当中的这首擦肩而过。 要用多少时间记住你的脸，每个重复画面是你给我的甜。要用多少今天证明我改变，说好给你永远却看着你走远。没有你的时间我失去了一切，到海角天边都也回不到从前。爱你穿越几千个光年，一直到每个世纪末终点，一份挚爱一句誓言，一直到想念熄灭之前。你来接，想念是每一年第五个季节，每日每夜我守着地平线，相信下个日出我们已回到从前。 住了从前，停不住时间。离别后秋天赶走夏天，看着雨点冷冷地坠落路面，给跌碎的心愿。首次约会的餐厅一歇业，被遗弃在真空的世界，终于相爱已比分开遥远。那面玻璃像潮湿的脸，原谅我没有说最爱你的是我，欲取欲求又把温柔当负荷。原谅我没有说我给你的冰有过，却没有把握。雨停了，接近透明的蓝天，像从来没有那么一眼。约会的餐厅一歇业，被遗弃在真空的世界，终于相爱已比分开遥远。那面玻璃像潮湿的脸。 这首歌呢叫做《光年》，来自于李圣杰。不论歌坛潮流如何转变，李圣杰一直坚持深情款款有层次感的情歌。当然呢，大众从关注歌曲本身转移关注歌手本人，大家就一窝蜂的这个去上头条，用曝光率来刷存在感。所以呢，留给像李圣杰这样本本分分出专辑的实力派歌手的空间并不是很多，也许因此遇到了瓶颈。2009年呢，他推出了专辑《原谅我没有说》之后，一下子就在歌坛消沉了。下面我们来听他九年前推出的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原谅我没有说》。 坐在钢琴前面，敲着黑白的琴键，唱着类似爱情的配乐。你说我们的爱像单调的和弦，不够动听，不够经典。努力过改变，学你要爱的完美，大提琴点缀我的心碎。

在爱情的隔壁住友情，界限太锐利，对不起就一刀切开所有亲密。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转过身跌入黑洞，看着天长地久变两种漂泊，男人流泪比流血加倍心痛。眼底星空流星跌入手中，我紧紧握着抬头向上天祈求，愿你先找到温柔，有人包扎伤口也挡住寂寞，谢谢你陪我陪爱听雨追风。用三年去维系感情，用三秒钟结束关系。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李心怡，不变。 我坐在你身边，在近和远之间。 第十四位 JW 王浩儿，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一夕梦纷纷人尴尬，可以笑逐一晚。 第十三位阿琳，光之海。 阳光晒过的海。 第十二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第十一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十位光良，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 Day by day, day by day。 第九位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再别处。 第八位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七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 第六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五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四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 第三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二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本周冠军曲目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